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贵宾来到现场，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如何透过自然的方式来找回自己的健康。那这就是我们嘉宾集团的李文斌总裁。Hello， 总裁好。 你好，大家好。 很特别哈，以前你都是在台上看到这个现场的人，然后跟大家讲话，现在是在录音室里面，会不会有一点不习惯？ 有一点不习惯， 只有讲，然后没有办法去写白板哈，这样怪怪的哈。不过现在时代进步了，自从疫情之后，都变成线上的哈，在云端呐。那今天特别请你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是有关于一生以来呢，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好解决贫穷跟疾病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常常听你在讲啊，如果一个人啊身体不健康的话，有可能为了医病拖垮了全家。好，然后就会变成贫穷。那很多人呢也因为贫穷的关系，所以可能在生活的条件里面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资源，可能也吃不好，心情郁闷，甚至疾病。所以你这一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透过您的中医方面的智慧，甚至呢透过我们嘉宾集团的事业，在帮助大家解决贫穷跟疾病这个问题。那到目前为止您觉得啦哈，你实现了多少啊？ 到目前为止，我当初的这个起心动念，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现象，对于西医难治之病，或者是不治之病，我就发心说要来创造一些说能简单的让这个患者很短的时间内呢，就会把他的病调理好。那个不治之症的话，我就想办法就是让他。本来是不治之症，就是让他是有被拯救的机会，所以因此我才研发这些系列的产品。 对，我想这个我们嘉宾集团一直以来在市场上最有名的就是金字塔能量活水机哦，这个产品真的救了好多的人哦。所以我想请总裁稍微聊一下，当时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水机？这个好像跟中医也有相关，是不是？ 这个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在人体是占了75%的比例，所以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呢，就跟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你喝了好水，你身体就得到健康；你喝了不好的水呢，你就会这个整个身体，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啦，包括细胞啦，全身的血液循环啦，都是有关这个好水跟坏水。坏水喝了就会伤害身体，好水喝了以后呢，能促进他的血液循环通畅，而且能清除体内的毒素。最主要是说，这个小分子团水，它的分子团细小密度高啊，所以它渗透力很强，就可以说很轻易的能进入细胞的细胞膜，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的核心，将细胞产生的废弃物把它代谢出来，新的细胞自然增生。细胞一旦得到健康，五脏六腑都是细胞所组成。那五脏六腑它自然也是会恢复健康。 所以说实在的，在40几年前您就有这样子的睿智，看到水好对身体健康真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其实在你发明了金字塔能量活水机之后，其实要20-30年之后才逐渐的有一些科学家啦好开始研究发现，哎，这个水真的影响很大。好，那事实上在中医药典上也都有讲到此时水对身体上面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在30几年前你研发了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来，哇，那时候真的是造成很大的轰动啊，很多人的身体健康，就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所以说我常常在讲啊，人体70%以上都是水分，所以人体就好像一个水体呢，哈。那您刚刚讲到说这个水的品质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的品质，真的是这样。你身体里面70%以上都是水，如果那个水是坏水，好，是不代谢的水，甚至含有毒素的水，那身体一定是健康不起来的。所以换掉身体里面的水，这个是健康的第一步。那其次才是您所推出来的有关于草本精元系列的这个产品。 对，因为水的问题解决了，能喝到好水啊，那我们身体就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基础。但是很多的病都是很难讲，就是有40世纪的蜂王鼠之灶，加上细菌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还有现在饮食、食物、生活习惯，很多的问题都会造成很疾病出来。最近大家都有警觉到这一部分， 嗯， 但是过去的没有人去警觉到这一部分。啊，所以我就是事先提前我就做了这样的信念，啊，来帮助人们都能活得到健康这样。 嗯，对，这真的蛮重要的。所以说，调整身体里面的水的品质，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不管任何疾病的发生，如果身体里面的水的品质没有调整好，什么都没说嘛，哈。 不干净的水喝了以后呢，你全身就会遭受到污染。不但说它血液循环会造成阻塞，细胞也是会造成它疲劳老化，没有办法代谢出来，所以五脏六腑的功能不断的会衰退，而人体就百病就会一直的重生。 那所以说就会有人误会啊，就说哦要喝干净的水哦，好，那我来喝纯水好了。哎，三十几年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推出金字塔能量活水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都在喝纯水，结果一大堆的问题毛病。所以说我们的水拯救了很多的人，结果呢现在二三十年之后啊，诶，市场上现在要流行回来了，因为要装那个加热器啦，现在的就是很流行说厨房要精简，所以水机啊跟加热器啊要合并为一体，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哦就去向往这种方便性，就去买这种好有加热设备的这种水机，结果呢因为要加热嘛，就会让水中的矿物质结晶啊，那所以说通常这种加热水机都会配纯水机啊，我就感觉好像怎么时光倒流了，回到三十几年前那种大家错误的观念，以为喝干净的纯水就是最好的。 那个这个当初大家对这个水的知识还不够这么清楚了解啊，所以就说 喝干净的水啊，所谓干净的水当年就是说用逆渗透，用逆渗透来过滤。逆渗透它本身是可以将细菌啊、一些杂质啊、重金属全部过滤掉了，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微量元素也过滤掉了。它只是一个纯水。 对。 所以喝了那个水呢，长期喝了以后呢，它真的是会造成一些骨质疏松症啦，或者是血管硬化这些。它因为它没有供应矿物质，它反而将我们的矿物质不断的去流失掉。 对，没错。所以公司的那个陈伟汉博士他也讲到，他说其实我们对干净的水的定义并不是水中什么都没有，而是说这些对身体有害的污染物不能够存在，但是自然界水中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必须要存在，这个才定义为干净的水。 没有错。 对，而且他特别说到微量元素对于身体里面很多的酵素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细胞啊很多的这个生化代谢作用全部都是要有这一些微量元素来作为媒介才能够产生，所以等于是说如果你喝纯水其实那不叫干净的水哦，那个叫做死水，应该是这么定义的吧。 也是可以这么讲啊，因为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要一个热水机啊，当初我们为什么不想去做这个，我有想到方便性，那时候的情况就是工厂公司都有需要这个冷热水来供应，所以他们就特别制造了一个冷热水机，但是我当初不想做是因为说因为我们的能量水好不容易都有它的这个对于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很多，但是一遇到这个热水一滚烫的话呢，它就会把它固形化， 对，矿物质会变结晶， 会固形化，尤其是钙，钙是它会沉淀在于我们的这个锅底以下， 嗯， 啊，浮在上面的是镁， 嗯， 啊，所以镁是非常重要的，血管的硬化软化，缺了这个镁，血管就容易硬化，你喝了这个镁以后啊，它血管就会永保柔软。 结果好冤枉哦！我记得三十几年前那时候一堆人心脏血管疾病，然后身体酸痛的疾病、头痛的疾病，好，心中欠不来这些疾病好多，就喝了我们的水就不药而愈了，然后这些人在遇到我们的水之前真的是到处求医啊，哦，真的好冤枉啊。所以现在新的一代 又没有接触到这些健康的概念，可能要等他们老一点吧，就跟我们三十几年前那时候的状况一样吧。等到这些人喝纯水喝个一二十年，身体开始衰败的时候，才开始又要发现，那这是不是我们嘉宾集团的宿命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在做这个宣导哈，让大家了解说喝水有多么的重要啊！天哪， 一个新的东西啊，过往的这一些牢固的这个思想啊。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做干净的水，什么叫做死水。其实你经过滚烫过的水呢，以逆渗透来讲，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死水。它因为没有钙，没有镁嘛，钙是对心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所以呢，喝了这个逆渗透的水呢，它这个没有这种钙的元素，它心脏会不断的会产生心脏病。 是，所以陈伟汉博士呢，他是生物科技领域里的第一次呢，我从他的嘴巴里面听到讲的水活性这件事情，我也吓了一跳。因为说实在，总裁，我们三十几年前推出金字塔能量活水机的时候，比如说学界里面的物理系啦、化学系呀，都没有办法理解能量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理解说水分子团大小，他们都在讲说啊，水就是 H2O 啊，就一个化学式啊。他们推翻了所有您所谈到的有关于水活性、水分子团，好，以及对细胞啊、对生理作用，他们都推翻。结果嘞，在二三十年之后，在生物科技领域里面，对这方面的认知是相当有深度的啊。而且他们也知道说，最适合细胞饮用的水就是我们这种磁化水。所以陈文汉博士呢，他最近也是很努力的在协助公司。把这个我们的金字塔能量活水机重新定位，他说其实这是最适合我们生物体细胞喝的水，因此他把它定名为叫做生物分子水。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跨世代，然后将原本已经存在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这个真理呢，以现在的科学的方式重新来诠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突破。 这个你用这样来诠释的话，大家比较明白清楚。当初说能量水，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说能量水它是有波动的，那么它因为它是分子团细小啊，密度高，渗透力强。当时我们没有去讲这生物分子水，是因为说那时候科学的 背景还不到位， 还不是很到位，所以我们就是讲一个。带有能量波动的水，它是活性水，是这样。 那这也是真理啊，因为事实上在生物科技领域里面也承认有能量这件事情，他们也承认说生物体，我们人体所有生命体都是一个能量场，而现在的科学也发现到细胞里面的粒线体就是制造细胞里面的能量，它是一个细胞工厂。而且在近14年这个生物科技领域也发现到说，透过知道了解干细胞，然后细胞里面呢有所谓的外泌体，外泌体就是传递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讯息，这个跟总裁三四十年前所讲的这个波动的能量传递细胞之间的讯息是完全一模一样。然而这个在14年前才被三位科学家发现，然后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啊，所以你看看总裁您的远见，您的智慧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带给大家了，而科学是在近几年才慢慢的跟上这个脚步。换句话说，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三四十年前有机缘遇到我们 iWater 金字塔能量活水的人真的是好福气。那我们也希望呢，水对健康的至关重要这个概念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干净的水指的是水中不能有伤害人体的这些污染物，而必须具备跟人体协调的共振能量，以及自然界本来就已经赋予水中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这才是所谓的干净的水的定义。 是，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今天呢，邀请总裁来谈一谈，就是说您当时创办这个事业的这个精神，您的心愿。那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个水为开始。那我也知道您的金字塔磁化器的来源也是相当的与众不同，所以呢下一集呢我们要邀请您呢来跟我们继续的聊一聊当时金字塔能量活水机的这个金字塔磁化器它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历程，好吗？ 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下次跟大家聊。 OK， 好，谢谢总裁，谢谢大家，拜拜。